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而家听紧嘅系 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好，翻嚟，欢迎翻嚟第二节啦。 啊，讲一样嘢先，咁啊，今集系会第二辑嘅最后一集。 哦，系咩？ 系啊。 啊，咁好啊。 系啊。 哦，咁啊，两年后再嚟听过。 死啊，会投诉嘅。 咁啊，停一个礼拜啊。 一至两个礼拜啦。 好啊，好啊，一两个礼拜啊 ，OK。 系啦。 咁啊，休息下咯，休息下咯。 系啦。 咁啊，冇乜所谓。咁啊，反正都冇乜人听嘅。咁啊，停几耐都冇乜人觉。OK。咁就繼續返第一節嘅 topic 嗯，就係呢個嘅 資產 管理 portfolio management， 每個人 嘅資產嗱，的你雖然分喺香港裏面呢，我成日都講咩財富管理、資產管理，咁有乜關有咩關係或者有咩分別呢？ 唔識 㗎，資產管理同你嘅財富管理有咩唔同呢？ 其實一樣㗎，喺我心目中覺得， 但做嘅嘢係唔同嘅。 OK， 係啦，在香港的財富管理叫 wealth management，就怎樣管理呢？就叫你買基金，買保險，累埋一堆就管理了你的財富了，你看廣告你就很多這些廣告啦，什麼養一個小孩400萬一年，這些就是叫做財富管理的，在香港的 classification 就是這些叫財富管理。什麼叫資產管理呢？資產管理就叫 asset management，即是你俾嚿錢我，我幫你溫啦，咁就叫做 asset management。咁我拎咗你嚿錢會溫啲乜嘢呢？會係玩到好大啊，還是係原來係淨係得你嗰嚿錢，可能幾十萬我都繼續玩落去呢，炒到好短呢，咁樣就各人有各人唔同做法嘅。咁收錢嘅方法都唔同嘅。咁wealth management 最主要賣俾你嗰啲叫 IFA 啦，就賣俾你嗰啲係收個傭啦。上面嗰个拆个 override 啦，咁样。asset management 就收你个佣金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收你个 performance fees 啦，个 performance fees 点收呢？就係、譬如阿迪你俾咗钱我，咁我帮佢炒，唔知炒啲乜鬼嘢，咁赚到啲钱，赚到我俾返，譬如你俾返 20% 我，10% 我，咁作为一个表现嘅奖金。 但係嗰10至 20% 系应该系赚嗰嚿钱，唔系你个总买落去嘅。 赚嗰嚿钱、okay. 哇，你买落嗰嚿钱我就剁你。 剁 你个 performance fees， 即系 performance fee 就系你睇下你个表现费啊，你开头嘅时候都会斩，就有个入场费啦，或者有个离场费啦，咁嗰啲都喺个 capital 嗰度斩噶啦 ，OK， 咁买唔买一个见仁见智啦，有啲表现好好，有啲表现好差咁样，咁即系呢啲要睇。即係你 base on 啲咩去揀呢，亦 base on 啲咩去睇個 asset management 呢，咁第一樣嘢當然你就係睇佢個 track record 啦，咁如果佢不嬲都賺開嘅，咁你又有啲信心啦。第二樣嘢睇下梗係佢個名氣啦，係咪，如果佢係巴菲特嘅，咁你唔係好介意啦，係咪先，咁當然巴菲特會介意你做佢個客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就要又係兩睇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個呢度嘅目的就係叫你自己炒嘅啫，係咪，即係叫你自己學識去炒，就算你將嚿錢好放心咁俾一個人，咁嗰個人點樣溫你嚿錢你都要知㗎，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話，你賭錢你買大細，你買大開細，我知道輸咗， 因为个骰盅话俾我听我系输咗嘛。咁、你买有时候你买啲嘢或者投资咗啲嘢喺度，你输咗你唔知做输咗啲乜噶嘛。 系啦。 所以因为第一节就话你买啲嘢之前，你记住你写低咗点解当日你会买呢样嘢，你起码第时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先。咁、就嗱，继续讲落去啦，即系一个人个人个理财或者个人个投资应该点样 handle 吓、时间其实唔系一个，即系每一个嘅投资或者买一只嘅股票，时间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嚟嘅。时间只系会系一个感情嘅投射嚟嘅啫， 系 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我明你意思， 啊、即系我摆好长时间喺某一啲嘢嗰度，其实我系一个感情嘅投射喺度、但系当然喺个投资里边，其实啊嗰阵时边个八七金融风暴咧，1987年啊 ，OK， 有个坐个监个边个啊？李兆福， 李兆富 啊，家人生你讲咗，李福兆系李福兆坐监，佢其实讲一句嘢系好啱嘅，即系炒股票你唔可以投入感情，呢句系非常之啱嘅，吓、因为点解？即系第一样嘢，你系要投入感情落啲钱嗰度，你唔系投入感情落去你买嗰样嘢嗰度 ，OK 吓、因为如果你投入咗感情嘅话，就啱讲啦，就系、时间同埋感情同埋金钱嘅一个冲突嚟嘅，吓咁啊？点解话投资其实唔系一个时间呢？好簡單，我唔知道我冇喺個節目舉一個例子，我經常都會舉一個例子，就係、當年嘅四大華人富豪去追擊呢個嘅置地， 冇講過，從來冇講過， 追擊置地，咁、你如果你係阿的，譬如你係李嘉誠嘅助手、你知道阿李生會追擊香港置地，八十年代嗰陣時候追擊置地，你聽到曬佢講電話，佢聽到佢同阿鄭裕彤講，同阿郭德勝講話，我哋追擊置地啦。咁買置地係一件理所當然嘅事，係嘛？一定買啦，有人追擊喎，仲係香港四大家族去追擊一間公司喎、一定買到佢飛起炒到癲㗎啦。咁、你跟？你聽到呢個消息非常可靠，李嘉誠唔會呃你。李嘉誠話：我真係阿迪，我真係追擊置地呢鑊嘢，我玩大佢㗎啦。你跟住去買，你會唔會贏錢，還是你會唔會輸錢呢？你都係唔知嘅。 係、 因為你唔會知一樣嘢，就係佢追擊成唔成功啊。係嘛？所以好多人都係話：我炒消息，跟買股票炒消息，唔好炒 fundamental， 唔好炒啲咩價值投資。我聽消息，個問題就係話。个消息个来源就算系100%真确，但系你唔会知道个结果，你唔会知道个结果都会影响到你嗰个投资，嗰、那个成与败吓。咁、你点样去平衡呢？你点样去平衡呢？即系你一路跟住李嘉诚收购追击置地 ，OK？ 你睇住晒，哇！李嘉诚真系夺咗1000多億出嚟追击置地噶啦，佢今次真系不胜无归嘅吓，不胜无归一定赢噶啦。钱有，人有，咩都有，你瞓晒身陪阿李生去赌呢铺 ，OK？ 但系点知假设你算唔到一样，当年置地亦都算唔，当年李嘉诚亦都算唔到一样嘢啦，就点解追击唔到置地啦？就改咗例啊嘛，就改咗例就系话你唔可以恶意收购，你要将所有嘢摊上嚟同人倾，阿迪阿置地，我要收购你啦咁样，咁呢样嘢李嘉诚系计唔到。你亦都估唔到，咪冧咗咯吓。咁、你跟住呢条消息，你应唔应该跟呢？个问题就喺度啦。你应唔应该跟呢？咁大一个消息，阿李生真系亲自同我讲，冇理由唔跟去做嘢噶。但系到最后，阿李生都输咗，咁我咪好戆居。 系， 咁你系咪戆居？你确实系戆居嘅。 系， 但系对于阿李生嚟讲，佢系咪戆居咧？佢确实又唔戆居嘅。系嘛？即系譬如佢追击一样嘢，或者佢嗰个消息，可能系佢富身家嘅1/1000嘅钱，佢输得起。正如我哋第一节讲只隧道巴咁样一样，我输得起，你输唔起啫，系咪？咁但系阿李生会同你讲，我冇叫你瞓身，阿爹，你瞓身陪我去追击，系你蠢啫，吓、跟住你咪戆居咗咯。咪当年1997年咪有条僆仔。Exactly 个 case 有条僆仔喺粉岭高尔夫球会嗰度做执波嘅 ，OK， 咁佢睇到啲富豪喺里边打波，睇讲个楼市，佢侧边听到，佢觉得个楼市掂，冇得顶，升爆，跟住佢咪卖厝卖田卖地底裤都当埋炒咗20多层嘉湖山庄啊嘛，跟住冧咗落嚟啊嘛。跟住佢破咗产啊嘛，跟住就周围闹啊嘛，咁佢系咪应该要闹阿李生呢？ 喂，嗰日你度嗰日打高尔夫球，你又讲到嘉湖山庄咁劲咁劲，炒到点样点样点样？我话而家陪你买廿个单位，跟住死咗啦，咁点啊？咁啊，李嘉诚会同佢讲咩咧？李嘉诚话嗰二嗰扎个嘉湖山庄系佢个身家嘅唔知几多少万分之一。 嗯。 系嘛？咁我冇问题嘅。第二样嘢就系话，点解个市个楼市会跌落嚟啊？金融风暴喎、 啊，系咯、 啊？呢样嘢我控制唔到嘅。 你怪啊怪啊，你怪啊怪林振英啊。 系啦，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你我哋股票从业员绝对唔会介意，亦都唔会 take stop 你去炒消息嘅。 嗯。 但系你自己要平衡翻自己嘅心态咯。 系。 吓、啊，就系话有啲嘢系咪要瞓身呢？即系你听见好多年青人，我瞓身，我碌爆张卡去炒股票，我碌爆张卡去炒金、炒油咁样。就算你知道个金价一定升，但你系咪要瞓身呢？ 系啦， 系嘛？成世流流长，你瞓得几多镬啊？系、嘛？你我喺股票市场做咗十几年，有咁多消息，我铺铺瞓身嘅话，而家瞓咗街啦，系咪先？咁你控制翻自己噶嘛？你输钱冇得赖人嘅。如果你下下瞓身，跟住个消息出咗嚟，但个股价跌落去，你又中招。个消息行緊係 ok 嘅，点知唔知乜嘢不可抗力嘅原因冇出现到，冇发生到，冧咗落嚟。咁你赖得边个呢？你冇嘢好赖㗎喎。咁、啊、所以你要第一样嘢就係话，你要点样平衡你听到啲消息，你跟唔跟呢个消息呢样嘢。你一定要控制自己注码啦。第二样嘢，啲消息你点样跟啦、 啊。 你点样跟啦、啊。话亲消息梗係听返嚟㗎啦。啊、你亲身睇住嘅嗰啲就唔系叫消息啦， 系 咪先？你系李嘉诚，李嘉诚一啲消息都冇咁啊！李嘉诚只会发消息出嚟俾人炒噶嘛，系咪？吓、啊、咁你听到呢啲嘢，你信与唔信，跟与唔跟？假设你跟小注啦，吓、啊、我保障啲，保障自己啦。但系你小注极，譬如你有100万，你拎10000蚊出嚟炒，佢10000蚊都系钱嚟噶，你都唔想输啊，系咪先？ 嗯， 系咪？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点样去睇嗰个消息啦？你点样去平衡个消息？究竟赚唔赚到钱咧？会唔会实现到咧？呢样嘢亦都系最关键。嗱，正头先咁讲，你同李嘉诚好熟，你都可以中股啊，但你都可以输钱嘅。咁点咧？我系咪要索罗斯？我又要好 friend， 巴菲特我又要好 friend， 巴兰克我又要 friend， 七个政治常委阿薄熙来我又要 friend， 先至炒得咧？又冇可能呢、這个世界上冇呢个咁嘅人嘅。 嗯， 吓、啊，咁所以你一定要听咗个消息，你要谨记呢个消息。你要谨记，咁同埋你记住嘅谨记住呢个消息就係话有啲咩风吹草动呢，你 related 返住呢样嘢里面，你要平衡返个可信性，同埋你要识走位㗎啦。即係譬如你而家讲真，好多香港股民炒緊嘅消息都係来自大陆嘅。 OK， 大陆一定係讲緊政治嘅。一定係讲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拎钱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拎啲钱出唔知玩咩玩乜嘢，跟住你听到啦的。跟住你发觉咦有料到嗰、那个地方政府玩啲乜嘢，我就炒嗰啲咩股。OK， 咁但个问题就係话佢即係可能係有心即係玩嗰样嘢，但个时间呢、因为个前提就係话阿公掉钱来地方就玩嗰样嘢。如果阿公掉迟一个月，你挨唔挨到嗰一个月呢？你要等一个月喎、係咪？香港啲人係最快餐㗎嘛。 係啊。 我想听到嘅嘢，我想听日就出现㗎喇喎。 係啊。 係咪隔两日都奶嘢㗎喎。嗯、去到第三日已经係讲粗口㗎喇喎。第四日就沽咗啦。 嗯。 係咪如果有少少赚嘅话。 咁、 所以你要知道，即係话你如果你炒緊大陆消息嘅话，你係確實係要俾时间佢㗎。 同埋我成日都觉得按即係听消息呢个层面上係你听到嘅消息係你第几手先。即系呢个反而又系我觉得好重要，因为你即系呢个要同听众讲，就话 OK， 假设你系一个散户 ，OK， 你纯粹喺个经纪度听翻嚟嘅，就系话哦有个咁嘅消息，你要谂个经纪喺边度听翻嚟喎。 系啦， 系咪先？ 系噶， 个 source 嘅来源 系啦。咁你咪要去到金田一咁嘅角色，你先至可以炒到股票咧？ 咁又唔系？ 你咪要去到伽利略咁样嘅环境，你先至去炒咧？ 咁但系 因为你要 trace 翻上去啊嘛。 系啊，咁但系当然仲要分析案嘅，就系话究竟。那个古仔个配合嘅程度，同埋系咪真 系 好 系啊？ 好现实性啊！ 你阿的你讲啱啦，就系、是、个 make 唔 make sense 啊？那个消息个传闻 make 唔 make sense 啊？咁当然阿的你都要讲一句，就系话大陆传落嚟嘅香港嘅嘢，全部好多都唔 make sense 噶啦。咁、大陆系唔 make sense 噶嘛？你可以咁讲嘅吓。咁、但系如果你经过十几廿年俾大陆折磨嘅时候，你会发觉有啲嘢你可以摸得到下嘅，你会觉得系真与假嘅嘢。 你会有少少 feeling 嘅，呢样嘢系真嘅。 系啊，你会 feel 到。 咁你讲得啱就系话，我听翻嚟，我听边个讲嘅问题啦。吓、嗯啊、A 同 B 讲，阿 B 同阿 C 讲，阿 C 讲完诶俾阿牛听，阿牛讲翻俾你听，阿牛会讲好似好似真咁样噶嘛，系咪先？好似佢系亲历其境噶嘛。 好似讲故事喎。 咩故事啊？好多故事嘅吓、啊。 当年啊，阿牛真系咁样同我讲噶、啊。 吓、啊，即系会， 如果我有分析过咧，系有四蚊嘅水位上。 吓、啊，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吓。咁、啊、嗱，你唔好再讲啊，的啊。 O K， 系。 吓，咁诶，你要点跟咧？就是、当然有啲人就跟个消息来源啦。譬如我跟开佢十次。十次我都冇落住嘅，我发觉佢十次都中、啊，咁、嗯、佢第十一次同我讲唔会濑嘢啩，咁、嗯、其实呢啲系甩按甩嘅游戏。 系你唔可以追溯翻就话哦，上十次中呢一次一定会中，唔系咁嘅 check record 去睇。 所以你系要自己去睇一睇有啲嘢、嗯，即系譬如我哋讲隧道巴嘅话，我成个古仔好 complete 咁讲咗出嚟、嗯，即系你都系话怀疑系喂，其实骗局嚟嘅、嗯，可能假嘅，可能系噶， 可能系， 即系可能系噶，系咪先？我唔系阿何生。我完全唔系何生啊！吓，如果我系阿何生，我同你讲嘅，跟住冇出现到嘅，我就呃你啫，系咪？但系我唔系何生啊！吓，我咁听，我咁讲，我咁估完之后，我讲翻俾你听，你又要有自己嘅 judgement 得噶，系咪先？你跟到足信到十足嘅话，系你嘅事。但个注码你控唔控制到，亦都系你嘅事。正如我第一节咁讲，你着咩色嘅底裤系你嘅事啊。 嗯， 吓，即系你冇理由同我讲话，喂阿姚坚，我今日着黑色底裤得唔得咁样？关我鬼事咩？ 嗯， 你着黑色 T bag 嘅，或者系着黑色嘅开朗裤，或者系红色嘅，或者唔着，其实系唔关我事。呢样嘢系你嘅问题， 嗯， 系你要平衡嘅事啊。OK， 吓咁啊，所以如果你系咁样玩，你可以撇除咗好多嘅心魔嘅话。其实你系唔使拎钱去出嚟俾人炒嘅，你自己已经系够条件去炒呢样嘢嘅，因为你系撇除咗好多无谓嘅嘢，好多嘅 noise 噶啦。 吓， 边个同你讲消息？你谂下，我喺个市场里边一日有一日就会听到十几廿只股嘅。 嗯， 有人报料俾我听，啊呢只得噶，得咁。咁我谂下，如果我十几廿只我喺度跟嘅话，我一年我系买咗万几二万只股噶啦。吓、 嗯， 咁、啊、我边有咁多钱一年买万几二万只股咧？系咪？ 同埋有冇咁多股俾你买 咧？系啦，有冇咁多股俾我买咧？吓、嗯，咁、啊、所以你啲消息里边一定要跟，同埋你要知道个消息嗰个流程， 系啦， 或者个消息话俾你听个股仔个流程，好简单。譬如喺 Facebook 人问啲学股跟唔跟去炒？而家我呢几节即系上两三辑，唔系两三辑，两三个节目都讲，而家啲学股啲消息系满天飞嘅、 嗯， 你跟唔跟咧？ 嗯 你跟唔跟呢？譬如有人喺 Facebook 有人问我只金宝宝1239系咪真系卖壳噶？我可以话俾你听，佢好似，佢、 嗯、 我甚至可以讲佢应该系有90% 已经系做到噶啦、 嗯。 但系剩翻嗰10% 都可以将成件事扭转噶嘛？ 系啦， 吓点解我话有90% 佢已经系做咗？因为第一，我知道呢只壳嘅发生咩事嘅。第一样嘢，第二样嘢，我知道佢个财务安排已经系做紧，包括佢派咗个特别息出嚟。 嗯， 吓，因为佢出完业绩就派晒啲钱出嚟，成间公司派晒啲钱出嚟。咁啊，点解啲人话喂？点解派晒啲钱出嚟啊？系咪割禾青？唔系，因为如果你买只壳嘅话，我只壳里边，我间公司里边有好多 cash 嘅，其实系将啲现金左手交右手嘅啫。 嗯， 吓、啊，譬如我有1亿 cash 喺间公司里边，我个公司个价系值3亿，三加一系4亿。 嗯， 咁啊，的你拎4亿出嚟，你买咗我3亿嘅壳加1亿嘅 cash，、 嗯、 其实我如果我减咗1亿，我公司系冇钱嘅。 嗯， 咁你拎3亿买个壳，我收3亿，其实一样嘅啫。 系啦， 吓、啊，为咗简化个程序，我咪派咗出嚟先咯。 嗯。 我咪派咗出嚟先，我费事将啲钱留晒喺公司嗰度啊嘛。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可能会阻碍到去到90%，最后嗰10% 可以阻碍到嗰个deal嘅话，第二样嘢就系啱啱讲钱嘅交收系最简单嘅。 嗯， 同一个货币冇完全冇问题，最后左手交右手。但系如果系业务嘅话咧， 就好麻烦。 我有嚿业务应该喺间上市公司嗰度，我要清走佢、 嗯。 当然，如果个新买家定好个价，诶、哎，我你嚿嘢我都几中意，我买埋佢，开咗个价，大家满意嘅 ，OK。如果唔系，我要甩嘅，即系话我买你间公司嘅啫，我唔买你个业务，你甩鬼咗佢啦。咁、 嗯、 甩嘅过程，我系本来嗰间上市公司，我要有个过程要做嘅。 嗯， 第一样嘢就系话。甩咗之后会唔会影响到你嗰个收购呢？啊，我甩咗个业务，你收购唔到我壳，我咪濑嘢。 嗯， 系咪？吓、啊，第二样嘢就系话，甩嘅过程当中，如果佢系一 如果佢係物業嘅就好簡單，我拎錢出嚟買返個物業，跟住我喺市場度賣咗去搞掂。但係嗰間廠呢、我又冇心做嗰間廠㗎啦，咁我要計數㗎喎、你唔要嗰間廠的，我又要收返自己間廠、我間廠收返之後我又要溫喎、我又賣唔到喎，咁我呢樣嘢係我考慮嚟喎，對到最後我攝高枕頭諗下，發覺都係唔好搞啦的、個殼我都係自己揸返啦，你買唔到啦，呢啲會塌 Q 喎。第三樣要考慮就係嗰個 financial 嘅安排喎，就是、買家個 financial 安排喎、你要知道，即係你要知道，就係你買個殼，你傾咗殼價啦。譬如你話四億，而家大概四億半咗緊啦。你時間簡單，四億咁講，我買你阿的你間 Wagger 先，假設 Wagger 先係間上市公司嚇，唔、知幾多百年之後嚇、買咗我買你間 Wagger 先四億上市地位。其實你又要記住，我開個四億個價，其實係買你個上市地位。 嗯， 唔代表你依間公司係值四億噶 嚇。 呢、這個上市地位是一個 demand and supply 的另一個遊戲嚟嘅。 我知 道。個 demand supply 個遊戲有好多個 factor， 包括就係上市容唔容易。 嗯。 第二樣嘢就多唔多殼。 嗯。 第三就多唔多買家，即係多唔多大陸人衝來香港買殼。OK。 假設咁樣講啦，就係好似一個牌咁嘅形式啦。OK。即係話個的士牌嘅流動性低嘅時候，所以就炒到好高。 係啦。 而上市公司無論係創業板又好，正板都好，都係嘅。就係話究竟有冇人願意放 ？OK。你當係一個牌嘅形式，因為買咗殼嘅時間呢，可以慳返好多審批嘅程序啊，一啲 account 啊、SFC 嗰啲嘢，全部可以好快地搞掂。 都唔快㗎，爹。其實即係你唔好睇小我哋香港 SFC。 好過牌啊。 即係你話係，其實你買個殼係買個上市公司地位，即係好多人有誤解，就係、哇，佢拎四億出嚟買嗰間公司，咁嗰間嘢咪值四億啊？唔係嘅，唔關事㗎，係係、可以講話兩件，兩樣冇關聯嘅嘢。OK， 咁所以就首先要澄清一樣，釐清楚呢個 point 先。咁所以如果你話要買個殼嘅話咧，你要睇兩樣嘢嘅，成唔成事嘅機會。第一樣嘢就係話，嗰、那個開價，譬如 Wagger 先值死，我用四億買 Wagger 先70%，OK， 即係成間公司值幾多？ 兩億八， 我用兩億八買70%，但我買70%咧，根據香港嘅聯交SFC 嘅條例咧，我 offer 咗30%咧，我要開個 GO 嘅 General Offer 嘅價嘅，譬如我每股 Wagger 先係$2。咁、我就要開價俾其他另外嗰 30% 小股東、我用$2要收購你啦，你細唔細呀咁樣呢、這個叫做 GO 價、OK， 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啦，我拎咗2.8億出嚟，我現兜兜拎2.8億出嚟買咗阿的你 70%， 我有另外 30% 係幾多呀？1.2億，我要預備另外1.2億嘅錢、作為一個 GO， 係啦， 作為一個 GO， 因為我要提出個全面收購、個問題就出現，就係話如果我得2.8億，我唔夠個1.2億，我拎唔起嘅，咁我要做一個 financing 嘅安排。 係啦， 個 financing 安排咩呢？我就要同間投行講啦，我做好多呢啲一年，做間投行講就係話呢，我拎我首貨，即係我疑似會買你嗰阿的你嗰首貨 70%、我按去一間公司嗰度問你借1.2億。問你借1.2億，嗰1.2億咧可能係三個月，我借三個月嘅啫、因為假設全購之後冇人肯俾我、另外啲小股東唔拎啲股票出嚟，咁、我基本上我唔使用錢嘅， 係啦、 但係按要求我一定要拎嗰嚿錢擺台面嘅、即係聯交所一定要話俾你聽，要話俾聯交所聽，我係夠錢四億買曬 100% 公司。好啦，個問題就出現啦。如果我唔夠，我爭呢個1.2億嘅話，我要問銀行問人借個1.2億擺上台面嘅話，我借唔到咁點算呢？我借唔到咪又係賴嘢，咁到最後我咪就做唔到囉。咁呢啲就係去到呢個階段嚟講，係冇人會估到、就算有人話俾你聽個消息，話俾你聽阿的我真係要收購 Wagger 先㗎啦，肯定㗎啦，但係到最後原來我擺唔到個1.2億上嚟，我都係做唔到㗎嘛。而家呢個時候借呢嚿錢大概係要差唔多要14.5厘息㗎。 哇、 14.5厘息㗎。一年息，咁、如果你話一億嘅話，你其實係俾緊千幾萬，譬如1.5万嘅年息。咁如果你借一個月嘅話，個150万，你三個月嘅話400几万嘅、有啲人係俾唔到嘅，有啲人或者唔想俾嘅，係呢樣嘢確係真嘅。咁呢樣嘢可以導致要塌 Q 嘅。OK， 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 如果你買隻殼，即係譬如係Wagasin 個殼係四億嘅，四億，但係 Wagasin 原來當日即係我買嗰陣時候個 NAV 個市值唔係 NAV 係個市值係值十億嘅，咁啊會好多複雜嘢嘅喎。 哇，仲複雜啊！ 因為我開個全購價咧，我提個全購價，我係 base on 四億呢個殼價啊嘛，但係是你个公司嘅市值系值十亿，下边啲小股东一定讲嘅，我点解卖俾你啊？ 嗯 ，SFC 一定会问嘅，你咁点解开个咁嘅价？ 嗯， 你点解开个咁嘅价？跟住你就要喺个公司里边去调配里边两样嘢，第一样嘢就有 cash， 嗯， 第二样嘢就个资产， 嗯， 你要剥走啲资产， 系啦， 你要剥走啲 cash， 剥得就剥， 嗯， 但剥你要个时间，你要个过程噶嘛， 嗯嗯。 系嘛？剝唔到咁點咧？到最後，我本來同阿迪你傾掂曬，同阿 Kelvin 份總傾掂曬，我買你 Wagasin 先個殼噶啦。到最後，你哋剝唔走。 係啦，原來剝唔走阿牛嘅，阿牛值六億。 係啦，剝唔走阿牛死都要黐住你嘅。 係啦，咁啊， 咁冇計嘅。係 啦， 咁到最後都係 turn down 咗嘅。咁到跟住你話，我一早知，喂，你又話你會收購 Wagasin 先，我買齊曬 Wagasin 嗰啲股票，而家冧咗，你咪困我噶？我冇困你嘅。我都唔知道最後嗰腳做唔到㗎嘛，咁， 嗯， 你或者佢話啦，咁你到最後嗰腳真係做到嗰下，你先話俾我聽嘛，嗰陣時已經炒上去啦，個， 嗯， 問題就係出現呢樣嘢啫嘛，咁所以你係跟住個消息係 bling bang 咁樣發癲啦，還是係聽完之後你當冇事發生呢？都係中環嘅其中一個消息啫，咁，嗯，你自己自行判斷囉， 係啦， 啊，你自己鍾意著咩色底褲你自己揀囉。 講個故仔啦，你都曾經講過一隻啦，07年開始炒到瘋癲嘅一隻啦，由一蚊上到廿幾蚊啦 ,ok。 邊隻呀？ 能源。 哦，蒙古能源。 係啦。 哦， 咁牛當時同我講啦 ，around 係07年尾到嘅時候，應該個價係八個幾九蚊嗰陣時做緊嘅係，咁啊話俾我聽，18蚊一滴咁樣我，跟住咁我諗咗好耐個股仔，因為知道佢係四蚊一路拍一路拍上去噶嘛 ，OK，即係佢係四蚊價位咁樣一路上噶，咁，我嗰陣時估嘅係 around 都係3蚊水位都走嘅，咁我都最後冇做到，因為嗰陣時發覺仲有隻好好玩嘅嘢喺度，咁但係 邊只啊？ 嗯， 仲有隻好好玩， 發掘到嘛，一三幾啊 ？OK 係啊，咁嗰陣時就咁啊，跟住就所以最後冇玩，但係係有好多消息，而我嗰陣時都係諗嗰個消息係第幾手 嗱。阿迪話俾你聽啊，呢啲咁嘅 case 咧，其實好簡單處理。即係你分析一啲，即係你會聽一啲消息，跟唔跟咧？其實有一個 criteria 你又要知道，就係同你講個消息個人咧，佢會唔會用個腦去消化咗先？講翻俾你聽，嗰，那個你講個人係阿牛，你又知道冇得跟啦，係嘛？你好明白，即係你個消息個一定有一個過濾啊。即好理想第一個過濾，第一個聽嘅發覺有啲唔妥，跟住 revise 過講返個故仔出嚟，跟住你第二個聽你又過濾下，又講一次，到最後已經係變曬㗎啦。 但係有人信㗎嘛。 但係有時呢啲過濾過程會令到個故仔係更加完美嘅。 我知 個可信性更高嘅，因為係真嘅。 但係有人就好直覺地聽下牛就信㗎嘛。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那個就是，所以你又要知道你話俾你聽嗰個人係一個咩人得㗎。 我知啊，話俾我聽嗰個係阿牛啦，即係佢喺一次食飯度講啦。我就冇最後冇信啦，但有另外一個人信咗而賺咗錢啊嘛。 係啦，嗱嗱，依啲又係消息嘅奧妙之處。 係啦，那個就係台長啦。 係啦， 你真係會 有時候實下實下聽翻嚟啲嘢實下實下跟嗰陣實下實下係賺到錢嘅。 係啦， 嚇有啲人哇儲心積累啊，諗好多嘢啊，計過曬數，最後輸錢嘅。嗱呢啲就係賭場好玩之處啦。 冇錯， 依，這個就係賭場嘅一個嘅特性嚟噶嘛，係，咪？嚇咁啊，所以喺呢啲咁嘅位裏邊咧，你又唔好話啲消息堅定流啊，點樣嚇？邊，有消息話明係消息，邊有得堅與流嘅咧？ 係啊， 係咪？即係唔通我話俾你，唔通又要話，即係今日江大嗰件案就判咗啦。嚇，江大嗰件案判咗就哇非常之嚴厲，中國政府今次啊，即係題外話講一講啦。江大證券啊，上個禮拜隻肥手指有條僆仔就篤走咗幾廿億，嚇咁啊，今日判咗啦，非常之嚴。江大證券嘅四個管理層係一世不能涉足證券行業，一世係一定 係 不能接觸。 OK， 你入間股票行裏面做個 reception 都唔得。 好硬正。 咁但係佢可唔可以入去間保險公司度？ 唔知 揾 A 股咧？ 唔知。Okay. 總之喺呢行你唔好俾我見到你四條茂女入呢行。 係啦。 咁個問題出現啦，呢啲又係消息同埋古仔同埋傳聞嘅走出嚟啦。因為嗰個法庭裏面呢，大家都理解係今次即之前啊 ,before 個法庭宣布呢大家理解係一個肥手指撳錯掣做咗呢啲錯事，令到好多人好震驚嗰日，咁所以就好重刑咁樣就罰咗管理層，兼且光大以後唔可以搞自營戶口。 嗯 ,ok, 好理好易理解。但係個法官呢就唔知點解呢，即係你知大陸啲法官有時候真係好鬼法官。佢又講多咗一啲嘢，佢就話呢呢件事係一個烏龍，係一個錯誤嘅下單，錯誤盤，大家理解啦，落錯盤㗎本來係。佢又講一樣嘢係涉及違規同埋、涉及呢個嘅內幕交易。錯盤同內幕交易 係兩回事。 係唔應該或者冇必然關係㗎嘛。點解你落錯盤原來係變咗一個嘅內幕交易呢？而家大家就要諗中間有啲乜嘢內幕交易會令到落錯盤嘅呢？ 應該係我相信。 你點諗都得。 係啦。 你點諗都得。實有人會諗一定係一個政治鬥爭。 唔係，個法官點解會咁樣講嘅原因係因為知道佢喺睇嘅所有文件嘅過程當中，佢知道江大係揸住啲咩。 但是你是一个法官，你是按这个的错判事件是判的一个刑。如果是按这个 的有违规和有内幕交易的话，是不是要开另一个 court 去审这件事呢？是不是跟着他讲错了第二样东西，这样东西就长远了。就是说呢，他罚了江大五亿，罚了江大五亿十岁啦，五亿对江大来讲即跌咗落地都费事执啦。罚江大五亿，兼且佢讲咗一句又讲多咗一句，即係中国啲法官真係好鬼法官嘅。係讲一句就话呢，如果有啲投资者因为呢件事系损失嘅话呢，你可以去江大嗰度诉讼。呢句嘢又系唔使去讲，或者唔应该去呢个场合去讲嘅。咁而家就諗啦。而家就變成一樣嘢，就係話，我講消息啊，變成一樣嘢就係話，呢件事背後會唔會有啲嘅政治嘅角力或者鬥爭呢？你連埋中石油同埋昆崙能源，嚟搞嘅話，咦，會唔會係又唔知邊個派打邊個派？咁樣咧，咁呢啲好多嘢傳嘅，你網台啲節目一定好多人講呢啲咁嘅嘢。 係啊， 邊個俾人打啊？嗱，一早話咗㗎啦，咁樣會俾人打㗎啦。我七年前都講㗎啦，咁樣。咁你聽到啦，咁你點樣應對呢？阿迪，你点应对？你讲一定会讲得好似层层嘅， 听咗就算咯。 嗱，你系听咗就算啦，还是咩？跟住，譬如我再同你讲，阿迪，其实你揸住嗰只嘢咧，嗱，今次江大事件咧，就嗰个人啊，其实后边嗰个人唔知乜嘢，朱锦春啊，因为系想嚼佢嘅啫。嗱，而呢个朱锦春咧，原来啊，我话俾你听，阿迪，佢揸住个你同样有嗰只股啊，咁你惊唔惊啊？咁你惊唔惊？讲好似层层㗎喎，咁你又会真係会驚㗎喎，係咪？咁但係到最后发觉原来驚嚟都无谓嘅，咁究竟你点样应对呢啲嘢呢？ 明白。 呢个就係个手段同埋处理嘅方法囉，你唔好问我应该点样应对，我都唔知㗎，係咪？你睇大陆啊，你甚至乎香港啊嗰啲新闻啲消息，一定听日好多按呢个 topic， 好多嘢古仔讲咗出嚟㗎喎，个个都讲好似层层㗎喎，嗰啲雜誌咩明鏡嗰啲咁樣好多呢啲咁嘅嘢㗎喎， 好多㗎 咁，你如果聽晒嘅話，你咪會死囉，你唔聽嘅話又驚蝕底，咁你點樣去處理？就係呢、這個就係喺香港嘅股票市場裏面要玩大陸消息嘅一個最 critical 嘅嘢啦，因為你冇辦法估到，就算中石油同昆崙能源，你點估到發生咩事呢？你係亦都係唔會估到㗎喎，係咪？當然有人話俾你聽一早估到中晒，咁但係个问题就係话咁又如何呢？係咪佢估到到而家话俾你听中晒，其他阶段嗰两者都升緊㗎喎。 係囉。 佢三年唔係有人如果三年前同你讲话嗱，我估到呢件事会发生㗎啦。但係咁升㗎喎。係发生咗之后个之前嗰半年就跌落嚟喎。咁你冇赚到两年半。但係你避开咗最后嗰半年，你係咪赢咗呢？呢啲就係你自己判断囉。 明白。 係啦。咁所以喺港股裏面，點解 咁好玩呢、嗯、就係呢樣嘢。你搵呢、這個世界上面你搵唔到第二個市場，除非敘利亞開個股票市場。如果唔係你係搵唔到第二個市場有呢啲咁嘅嘢玩。咁、 嗯、 所以點解我哋啲行成日俾人鬧呢，就係咁解啦。因為我哋真係估唔到㗎。係咪，同埋我哋穿嘅底褲嘅顏色同你穿嘅底褲嘅顏色其實冇任何關聯嘅。o、okay? k 雖然佢哋係 都是 叫做底褲， 是啦 是啦，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底褲的喜好的 ,ok? 嗯，今集应该不是讲古仔戏的啦，神秘之戏来的。好啦，咁啊，留意住最新嘅即系嘅 news 啦。我谂咁样讲啦，应该唞翻两个礼拜先啦，邓耀川系啦， 好啊， 都要、 啊、 都要唞一阵啦，系啦、 啊， 因为知道你嚟紧都会忙一段时间。 唔系，我中间我可能嚟紧会上阿沈大师嗰一集嘅， 嗯， 叫我上去，咁我即系睇下我上唔上沈大师嗰度咯。 好啊 ，OK， 好啦，咁啊，跟住第三辑翻嚟先见啦，拜拜。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